我国代表14号在71届联大第六委员会会议上讨论议案《联合国宪章及加强机构作用问题》时做了讲话。他说，国际关系上所发生的各种问题，应当根据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联合国宗旨和原则去加以解决。联合国安理会要与其所肩负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相符，来坚持公正、认真、负责地履行自己的宗旨。联合国安理会没有任何国际法的凭据，就通过非法不法的对朝制裁决议，指责我国自卫的核试爆、和平卫星的发射及正常的弹道火箭发射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并把它视作问题。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中没有一条款项规定核试爆、卫星发射和弹道火箭发射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尤其是联合国安理会对我国关于停止每年向朝鲜半岛带来核战争危险、威胁半岛和地区和平与安全的美国南朝鲜联合军演的正当正义的要求也予以规避。联合国要尽早终止其一向被盗用于违背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的不愉快的历史。我国代表表示再次强烈要求，根据30届联大决议，早日解散美国非法的驻南朝鲜联合国军司令部，从南朝鲜撤回所有侵略武力，并期望联合国各成员国对此表示积极的支持和声援。